王褒，字子渊，蜀人也。宣帝时修武帝故事，讲论六艺群书，博尽奇异之好。张囊为楚辞九江披公，召见读诵，亦召高才刘向、张子乔、化龙、柳苞等代召金马门。神阙五凤之间，天下音赋，硕有佳应，赏颇作歌诗，欲兴协律之事。丞相魏相奏言，知音善鼓雅琴者，渤海赵定，梁国功德，皆召见代召。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，闻王褒有俊才，请与相见，使褒作中和乐直，宣布诗，选好事者，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。使樊乡侯何武为童子，选在歌中，久之，吾等徐长安歌太学下，转而上文。宣帝召见吾等观之，皆赐帛，谓曰：“此圣德之事，吾何足以当之？”褒既为刺史作颂，又作其传。益州刺史因奏褒有异才，上乃征褒。既至，召褒为圣主德贤臣诵其意。褒对曰：“夫褐毡披翠者，难与道纯棉之利密；耕犁寒裘者，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。今臣辟在西蜀，生于穷巷之中，长于蓬茨之下，吾有游观广览之志，故有志于至极之类，不足以色厚望应明之。虽然，敢不略沉于而抒情愫。”既曰：“公为春秋法五史之要，在乎神己正统而已。夫贤者，国家之器用也。所任贤，则驱舍省而公师朴；器用力，则用力少而救效重。故工人之用钝器也，劳筋苦骨，终日枯枯。及至乔也筑干将之圃，清水淬其风，月底敛其恶，水断蛟龙，鹿团西阁，忽若会犯画图，如此则使离楼都绳，公书削墨，遂重台五层，严包百丈，而不混者，公用相得也。庸人之欲驽马，亦伤稳必策而不尽于行，胸喘夫汗，人及马倦，及至驾孽期，参圣诞，王良执霸，寒哀负余，纵驰骋物，忽如影迷，过都越国，绝如利快，追奔殿，逐遗风，周流八极，万里一息，何其聊哉！人马相得也。故夫吃细之良者，不苦盛暑之郁郁；习雕弧之软者，不忧至寒之凄怆。何则？有其具者，益其备。贤人君子以圣王之所以益海内也，是以偶遇受之，开宽裕之路，以言天下英俊也。夫节制赋贤者，必见人策，所人求是者，必数霸绩。 昔周公攻吐蕃之劳，故有与空之龙，其环设停辽之礼，故有匡和之功。由此观之，君人者勤于求贤而易于得人，人臣亦然。昔贤者之未遭遇也，徒是窥测，则君不用其谋，臣见捆成，则尚不然其信。进士不得失效，赤烛又非其谦，是故伊尹勤于鼎俎，太公困于古刀，百里自御，宁子犯牛，离此患也。及其欲明君遭圣主也，运筹和上意，见政即见听，进退得观其中，任职得行其术，去卑辱傲懈而生本朝，离书视觉而享高粱，剖腹息壤而光足考，传之子孙以资税事，故事必有圣治之君，而后有贤明之臣，故虎啸而风烈，龙兴而治云，蟋蟀似蚯蚓，蜉蝣出以阴。亦曰：飞龙在天，立现大人。诗曰：思皇多事，生此亡国，故世平主圣，俊逸将自治。若尧舜禹汤文武之君，或季谢高尧伊尹吕望，明明在朝，目目列布，聚精会神，相得益彰，虽伯牙操地中，旁门子弯乌毫，犹未足以御其意也。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，俊士亦似明主以显其德，上下俱欲，欢然交心，千载一合，论说无疑，几乎如鸿毛过顺风，佩乎如巨鱼纵大壑，其得意若此，则胡进不止，何令不行，画意似表，横批无穷，侠夷贡献，万祥必真，是以圣王不便窥望而视以明，不单情耳而听以聪，恩从祥风敖，德与和气游，太平之则色，悠游之望德，尊由自然之事，恬淡无为之场，修征自治，受考无疆，雍容垂拱，永永万年，何必言养屈身若彭祖，许须呼吸如乔松，渺然举俗离世哉。诗云：汲汲多事，文王以宁，盖信乎其以宁也。事实上颇好神仙，故褒对及之，上令褒与张子乔等并代诏，朔从褒等放列，所幸公馆则为歌颂，地其高下，以疵刺薄，一者多以为饮米不及，上曰：不有博弈者乎？为之犹贤乎矣。词颂大者与古诗同意，小者便利可喜，譬如女工有绮壶，音乐有正位，今世俗有皆以此愉悦耳目，词赋比之，尚有仁义讽喻，鸟兽草木多闻之观，贤于昌幽博弈远矣。请之，擢褒为谏大夫。 其后太子体不安，哭呼呼善忘，不乐。赵氏包等皆知太子公于是太子，朝夕诵读其文及所自造作，即平复乃归。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，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。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，可祭祀之也。宣帝使褒往祀焉，褒于道内病死，赏闽息之。